与他拼命，他想克父母，好克父难。长日后，我的娇儿，你若有个好功儿啊，叫为娘依靠着何人儿啊，你心真安安安安 路有情感，可怜他春轩去世家也寒，可惜他受尽人情冷与暖，可叹他走遍这千山万水蜀道难，可惜他营救功高任劳怨，可敬他过半柔顺奉此言，儿的娘啊，您若将一场的婚姻来改变，叫他的女孩儿家不单单冷清清，如何的伤感，如何的羞感， 陆夫人听罢心肠变，说陆游啊，既如此，为娘我有两宗大事讲面前。第一件，明日启程去会试，如得中，就算为娘我心一端。第二件，细批中山八个字，若有妨碍，我至死不准你们配姻缘。冤家呀，此一去名落孤儿山，身落榜。我深信那帮扶的女子命不甜，气愤愤不然说罢，出房去。陆游他不计提苦，泪连连，在旁边常会先是忍痛含羞，声传啊，小兄啊，你起来呀，快休息吧。你看这红炉里探进那竹上谈，这么样。 你还要长途跋涉受颠连，我与兄收拾书箱欲听见整顿 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方 过花坛，春坛到四方尽，拉军长龙吟，泪湿 好，刚才是赵玉明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玉明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Thank you. 单雪彩呀，无间功效娘想仙恩 砍头我的头，打先仗一局我就要了儿的命，试一试我们出家人捆仙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西兰云演唱的马头调《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 Oh,

相亲。 三千，万童儿放花篮，收拾多厉害。